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冇风，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22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沙埔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而家排到去唐人新村，但系仍然影响到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咧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下高埔村。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冯吉乡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的隧道大致畅顺，除了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由于受到较早前的意外影响，现在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油麻地炮台街就有工程的，由凌晨12点至到6点钟介乎金粟街和新田地街之间的一段路段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观塘绕道都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5点半去旺角方向介乎信业街和长业街之间的慢线，还有启福道去启德隧道的支路都会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以及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方向。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另外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你在非官方渠道下载的投资应用程式所见到的数字升幅有可能是假的，千祈不要信，有怀疑即刻打警方的防骗热线18222查询。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2023年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日举行。 为了让选民了解各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香港电台将会播放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 电台版会在今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而电视版本会在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好多即系关于香港电台嘅啲过去啊、历史啊、唔同嘅节目啊，因为我哋有前辈啊梁家荣咧，就一路由佢嘅访问当中啊带翻好多啊香港电台嘅唔同嘅岁月年华出嚟噶。 啊，点解你今日咁快入局嘅咧？ 哦，系啊， 我都仲未坐定 啊。录音节目系早啲入局噶嘛，系啊。 系咯，咁快入局，我哋今日报唔报时号咧？ 唔报，系啊。好啊，开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啦。星期一嘅晚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小弟系阿一啊。 系啦，阿一哥好似有啲嘢讲下嘛。 阿一哥转咗题啊，本来唔系讲呢样嘢嘅。 系咩？系不嬲都系讲呢个嘅。 系咩？ 系。 哦。 话说啊， 系 小弟啊， 我有歌播一阵间， 系一个 四分半钟俾我，系 一个会自我学习、增值啊。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嘅人嚟嘅。上个礼拜我哋嘅题目呢好多时都系关于一啲家居维护。你唔好引我嘛，我引到嘅。我哋讲一啲同家居维修嘅嘢啦，即系例如队长咪讲起嗰张碌架床， 系啦， 三分钟 系 就三百五 系啦，个螺丝。

第二，我是最反对一些人讲的所谓叫执生的。 嗯。 不知道我们这行很多人士，有些人说执生的啦，我最憎执生说的这个论调。执生就没准备即兴，当然要执生啦，到临场当然要执生啦，但是执生不是一个策略来的嘛，大佬。 嗯。 是不是是一个随机应变的嘛，但是人就不是什么都执生，什么都不准备叫执生，以为自己很天才，世界上没有天才。 在 这些问题上面之前一定要准备好那个访问的大纲 ,1234567 条问题。问题一，预计对方会怎样答你，他可能会答 A, 可能答 B, 可能答 C。佢 A 嘅時候，你又點問 B 又會點問 C 會點問咁？一定要有個問題嘅大綱，呢個重要啦。第三就係做人物訪問啦，比較好嘅做法咧，就係我一定好堅持去拜訪對方嘅。 嗯， 除非做電台直播，冇得辦法啦。咁你直播咁，你去嗰度直播都有試過，但係多數都嚟電台咧。 嗯， 我去拜訪佢，因為從佢嗰個嘅工作嘅環境，佢嘅屋企或者佢住嘅地方，你都會引发到好多话题，你平时可能喺资料室揾唔到嘅嘢， 嗯， 你可以问佢嘛。我好中意去人哋屋企嘅，我记得曾经访问过嗰阵时仲喺报馆访问过财政司司长嘅太太，嗰阵时唔系叫司长，叫财政司，一下子唔记得咗边个财政司，可能系佢太太设计啲金币啊，定唔知系点样样去访问佢嘅， 嗯， 咁去嗰个财政司嗰个官邸嗰访问佢， 嗯， 咁咪引发到好多平时我哋一般人唔知嘅嘢咯， 嗯嗯嗯， 同埋透过呢一个咁嘅现场嘅观察，会系更加有真实感啦， 嗯嗯。 譬如我曾经访问当时嘅新闻处处长啊，我访问佢嘅时候，新闻处处长啊张敏仪小姐， 嗯， 去个 office 佢访问佢，咁佢个 office 好多个钟噶嘛， 系。 咁我咪描述嗰啲钟啊，而家个钟咧，伦敦时间又唔系几点，日本时间几点咩咩时间几点，香港时间几点？呢个就系新闻处长佢个工作间。因为佢要了解到某一个时间点里面全世界嘅时间咁，呢咪好好嘅引入， 嗯， 那个访问嘅开始咯，咁样， 哦， 类似呢咁样， 系，你有冇 keep 翻啊？呢啲报纸 有噶，有 噶，哦，哇，好想睇喎， 系嘛，系，好， 即系睇下， 可以。 你有冇试过唔忍心去问一啲问题噶？对住你个被访者， 即系你知道嗰啲嘢咧，可能 即系可能会邀到佢，又或者系伤到佢。咁所以即 系 有阵时，如果我哋想个访问更加容易呈现到俾读者，咁可能系某一啲位，其实咦，我明知可能佢会 hurt 到噶，咁呢个问题我究竟问好唔问好咧？你有冇曾经面对过呢啲咁样嘅人生交叉点噶？ 记忆中有冇？ 咁但系你譬如做后来做电台，咁你知啦，嗱，即系有啲问题，啲官员一定要答。但其实咧，你又知道佢系难堪，你都要焗住问嘅。咁呢啲关口你又冇， 系咯？点拿捏咧？其实 两嘢重要嘅，一就系你唔好忘记你嘅职责系做个访问员，做个记者，你系要用唔同嘅角度，多个角度，好多时系对方嘅相反嘅角度， 嗯， 去问问题， 嗯， 呢个系你嘅职责，不能回避， 嗯， 用呢一啲说法叫做用个批判啲嘅， 系啊， 嘅眼光， 尖锐啲 啊。咁我同意係要批判同埋尖锐嘅。 係。 不过喺呢个同时呢，我又觉得尊重别人都好重要。 嗯。 亦都要俾机会俾对方讲佢认为啱嘅嘢，或佢认为重要嘅嘢。係尊重嚟嘅呢个。唔可以淨係问一啲你话所谓叫做尖锐嘅问题，将个人踩到个地下度，我唔系嗰啲人。 嗯。 同埋尊重好重要，就是，尊重系讲緊人与人之间嘅尊重。 嗯。 唔系佢系老细，我系下级。我要尊重老细嗰啲尊重，系人与人真系平等嘅尊重。 嗯， 包括系尊重对方嘅感受， 系 尊重对方有佢发表佢自己意见、讲佢嘅意见嘅权利。 嗯， 嗰个嘅尊重 啊，呢个都有啲似当年啊谭校长啊，尊重你啊，作为一位所谓吓激进少少嘅老师，佢又听你讲教学理念， 系噶系噶， 即系都几似，佢又尊重你，又听你讲， 啱啊，所以我尊重佢咯，因为我觉得喺呢啲问题上，我嘅价值观同佢一样啊。 嗯， 同埋另一样嘢，措辞，你个内容可以好尖锐，措辞可以好尖锐，但系个语气系要客气，即系我会系用呢个咁嘅 approach。It's your show now, so what's it gonna be? 'Cause people will tune in. How many train wrecks do we need to see before we lose touch? Oh, and we thought this was low. Well, it's bad getting worse. So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 I've been changing channels, I don't see them on the TV shows.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 We got heaps and heaps of what we saw. They got this and that with a rattle attack test and one, two, man, what you gonna do? Bad news, missed news, got too much to lose. Give me some truth now, whose side are we on? Whatever you say, turn on the boob tube, I'm in the mood to obey, so lead me astray. And by the way now,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 I've been changing channels, I don't see them on the TV shows.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 We got heaps and heaps of what we saw. But I can feel the debris. Can you feel it? You interrupt me from a friendly conversation to tell me how great it's all gonna be. You might notice some hesitation. It's important to you, it's not important to me. Beginning to show, and all I really want to know is where all the good people go. 新晚報年代就開始儲咗一堆你嘅訪問嘅能力啊，或者一啲經驗啦、啊。好啦，咁啊，點解會嚟咗香港電台呢？ 嗯， 終於要問呢個問題啦。 做咗兩年幾報紙啊嚇，咁就後來咧，阿陳旭祥因為保釣事件不幸嚇 離世啦， 離世嘅陳旭祥先生，佢係我喺學聯認識嘅。同學，佢就是香港大學，我就是浸會大學，浸會學院啦。當時叫做佢做學聯會會長嘅時候，我做學聯會嘅代表會主席，即係所以有交往。佢就嚟咗香港電台先。 哦， 咁佢問我：喂，香港電台話而家想請交通報導員、哦，你有冇興趣咁樣？哎呦，有 佢唔係請時事節目主持， 唔 係交通 冇理由咁嘅喎。記你做記者，咁可能你下一步如果你真係加入一間電台嘅時候，冇理由係報交通喎。 報交通或者做 PA 我都明啊， 報交通。 哎，我做咩九十年代嗰個嘅 PA 我明啊。 一間你就會明呢啲，你頭先問嘅呢啲你話唔明嘅嘢咧。報交通問我冇興趣，我有，最緊要有得開麥啊嘛。 哦，你中意做？ 係因為接嗰部收音機啊，唔係嗰部咩話？ 我細個好中意開麥噶， 接收器。 唔係接收器嗰個叫咩咩發電機啊？ 我好中意開麥噶，好中意開麥噶。不過嗰陣時我細個嗰陣時有聽香港電台，好似聽商業電台多啲嘅，好似係。又唔係一個叫莫佩文啊？ 係啊， 敏姐嘛， 敏姐啊， 敏姐。 我仲記得莫佩文咧，嗰陣時我聽。听心嘅听佢咧，嗰次佢系第一次做节目啊，喺个节目嗰度话今次系莫佩，有第二个同事介绍佢啦，系莫佩文咧第一次做节目，咁所以我印象好深刻。 哎，我都识温姐噶， 系啊，系啊， 系啊。其实我一路都中意做节目啦，总之又中意开麦啦咁。咁啊，有得报交通消息，咦好喎，人工我哋唔好理住先。嗰阵时其实我老实啦，后生冇乜理人工。唔係第一個考慮嚟嘅， 即係你唔需要負擔屋企， 都結咗婚嘅啦都， 哦、 但唔係好 concern 嘅都。 OK OK 嚇、 啊、好啊，冇問題啊，咁樣咪報交通消息先咯。見阿朱培慶先生嗰陣時，佢叫做社康文教組嘅主管啊， 係 嗰陣時嘅組叫做社康文教組，係你未聽過？ 未聽過， 就問我，誒點解你會有興趣做做電台啊？咁樣我話朱生。我觉得我把声都几适合做电台啊， 系 咁讲，喂，你唔知丑啊？咁佢请咗我啦吓，做报交通，哇，好雀跃，能够喺大气电波嗰度听翻自己嘅 声， 做咗唔系好耐咋？喂，梁家永，你有冇兴趣再做下其他嘢咁样？我有，梗系有啦。咁啊，做啲资料搜集嘅嘢，做咗又唔使冇几耐咧，你有冇兴趣做节目啊？咁样 呢个系一个 full time 嘅工作嚟嘅。即系报交通系 full time 嘅， 咁系咪先答咗系咪 full time 呢个问题先？ 系 系先答咗呢样嘢先。咁初初嚟做嘅时候咧，人工几多钱嘅？其实咪讲我话三千几啦，三千几啊。 咁嗰时我之所以有三千几咧，系一嗰一刹那咋，一日做三份工嘅，你信唔信啊？阿梁丽勤今日都做咗三样嘢啦，朝早做体， 系体育， 晏做体育节目，而家做访问嘢， 手下留情， 手下 留情，所以都系 咁 奇嘅。 佢都已经佢三四千蚊一日噶， 系唔少噶，真系你讲 笑。咁咧，朝头早就新闻部 哦， 记者。 我以为你 full time 嚟报交通， 当时未系 哦。 朝头早新闻部，跟住报交通。新闻部系晚报嚟噶嘛？ 系 十二点半晏昼就截稿噶啦。 嗯， 食完饭就嗌嚟呢度报交通，就报到六点啊，好似唔知六点定系五点半啊，唔记得。 系 好似系六点啦，就啱啱好，我就去做第三份工。 系乜嘢啊？ 就喺一份报纸嗰阵时叫中报，嗰度做翻译。 哦， 就将啲英文电信译做中文做翻译。 哦， 中报我真未听过， 未咗噶啦，中间嘅中 系 吓，后来又冇咗啦，份报纸，咁啊做三份工，三份夹埋三千几蚊咧， 哦， 所以我原来话俾你听，朱生有三千几咯， 系 做咗冇耐，交通消息咁佢问我有兴趣资料收集，咁我有啊咁样，咁啊做下啲环节又有啊咁样，嗰阵时好多 freelancer 嘅， 嗯， 我谂而家其实港台都系啦吓，好多 freelancer。就冇所谓即係full time 唔 冇咁多啦 ，full time 嘅唔即係有啲公务员就係肯定 full time 啦，个个月人工都唔同，有少虽然都系 round 咁上下，咁我心谂咁呢份工都冇保障，好似做地盘咁嘅，个月都唔同人工嘅，都唔好开心。其实实请嗰阵时咧就你做好多个 job A 啊，就又俾啲人工你 B 啊，俾啲人工你，咁啊总之砌埋就三千几，咁应承咗三千几啊嘛，啊即系咁咯，我觉得佢个操作系咁咯，但我觉得好唔安乐，咁冇保障咁样做，好似我爸爸嗰阵时翻地盘咁嘅，夜人唔同人工，个月唔同人工嘅，咁啊同阿朱生讲佢，咁你有冇兴趣做 contract 咁样？ 哦， 由有一个阶段转做 contract 咯， 哦， 系。 咁你讲做节目咧，其实都系唔知行定系不行咧。对我嚟讲系幸，对听众可能系不幸。就做咗唔系好耐嘅，朱生我突然间话：，喂，你有冇兴趣做呢个周末情趣嘅节目主持啊？ 周末情趣， 讲咩？ 系讲咩咧？ 哇！我仍不敢相信，当时嗰个节目周末情趣喺当时嘅收听率里面，据讲系星期六朝头早，好似唔知八点到十点，定系十点到十二点，唔系好记得。 Sally， 收听率最高嘅节目嚟嘅当时。 哦， 咁系。是本身已经有呢个节目喺度， 本身有呢个 是边个做的？ 一个叫赵小坚，一个叫韦尔庄， 是讲咩嘅咧？周末情趣， 一如其名，咪就系周末嘅情趣， 情趣即系都系咪睇下展览啊？ 喺边度有嘢玩啊？嗰啲 系咪嗰啲咧？ 诸如此类啊，完成嘢啦。其中一个环节我仲记得咧，好中意去成班同事走出去出边食嘢噶， 系 嗰啲食肆嘅食完嘢之后咧，就即系。即系讲下嗰度齐巴巴咁样讲食嘢好开心啊！ 呢个手下留情咁好似系咪？ 咁嘅系啲咁嘅，成日食嘢嘅， 好多嘢吓， 成日食嘢嘅吓。我自己都系好又惊又喜嘅，其实喜就因为收听率最高嘅节目， 嗯， 收听率最高嘅节目，咁又系。 起码你咁话吓，我相信都系嘅。因为从嗰阵时嗰个嘅生活市民嗰生活嘅规律，有理由相信嗰个真系咁等我自问，我真系一啲情趣都冇嘅，一碌木咁嘅。又冇兴趣，又唔识唱歌，又唔识踢波，又唔识绣花，乜都唔识。 嗯， 点样做情趣啊？即系好鬼担心。咁点解佢哋阿朱生要揾我做节目咧？咁嗰啲就不便喺度透露啦、啊。有啲原因嘅，不便喺度透露啦。咁但系我真系好战战兢兢。唯一我始咗一样嘢，我中意做人物访问嘛。所以我就有一个环节做人物访问，都几好听噶。 嗯、 就系我觉得我个强项咯。咁同埋咧，我又揾到一位朋友咧。佢又好中意研究睇下展览啊，睇下 show 啊，睇下画展啊，之类之类嗰啲咩嘢，揾咗佢咧做搜集， 嗯， 资料搜集，一个礼拜交一份稿俾我， 哦， 用戏剧嘅形式，即系 dramatize 嗰个形式，一男一女拍拖啊，当佢好似叫做善影追踪啊，好似咁嘅环节叫做，当佢哋两个去拍拖嘅过程当中倾谈，咁去带出嗰啲城市生活， 哦 嘅情趣， 咁此外咧，我嗰阵时同阿冼连宝合作，好在有冼连宝啫。我就以一啲流行音乐嗰啲乜鬼都唔识嘅，又唔听歌嘅，又唔成嘅，即系好乏味嘅。总之我人就系咁咧，好在就有佢咯。咁佢又熟嗰啲歌嘛。老实讲，我听香港嗰啲物流行曲系嗰个时候听得最多。 哦， 之前之后我都冇再听噶啦，已经 系 吓。而家好多我识嗰啲歌都系嗰个八十年代， 嗯、 八

喜欢即说喜欢，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我竟用要死。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呢、这个版本真系好正， 净系呢几下呐喊都已经难搞啦。 揾到卢老前辈嘅快乐老实人，转头翻嚟继续有呢位老实人梁家永。 一半优先股，国泰又指将继续派付所有到期嘅优先股股息。至今已經向政府派付19億7千萬元優先股股息。行政總裁林兆波表示，感謝政府及股東自疫情至今的支持，有賴政府的投資，國泰得以渡過新冠疫情危機，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亦得以維持。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度雲帶正覆蓋該區。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港台体坛一二三， 姚锦成、蔡芳宇、欧振铭、陈佩琪、陈国明，呢啲响当当嘅名字你一定有听过，但佢哋嚟自唔同项目，有啲咩共通点？咪就系都上过嚟我哋嘅运动名人录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李丽主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再有听众问两个望落去好似、听落去好似嘅字发音问题。第一个系压力 pressure，pressure，P-R-E-S-S-U-R-E pressure， 和第二个。一个开心 pleasure P-L-E-A-S-U-R-E 听住 pressure and pleasure， 咁大家听到个发音咧，其实个分别都唔细嘅，有两个地方分别啦。第一个系 pressure P-R-E， 当然系 pre-re-re 卷嚟 re 爱音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第二个系 pleasure， 一个系 l 音 ple ple ple ple ple， 同埋。pre pre pre pre pre 好大分别 ，ple 条脷尖会喺到上面嘅 ple。第二个分别咧就系、是、咧，我哋讲 pleasure my pleasure 嗰个 pleasure 嘅时候咧，中间嗰个音系一个好难读啦，同埋英文里面好少见嘅音，而我哋喺节目咧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噶啦，就系、是、咧一个 z 咁嘅音。咁呢个系咩音咧？呢、这个系 sh 音。嘅 voice 版声带震动版 ，OK， 系 voiceless， 系 voiced， so pleasure my pleasure my pleasure my pleasure，OK、okay?。至于压力咧，系普通声带唔震动嘅 sh sound， pressure sh sh， 留意翻呢两个分别啦。第一个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第二个系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每年渔护处同埋民间保护动物组织都接收唔少被弃养嘅猫狗，可惜领养率偏低。在动物权益逐渐被重视的今日，怎样才可以令多些人以领养代替购买呢？大众对领养动物又有什么看法？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谁人的 pet pet》，星期四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手下留情，请嚟梁家永。 咁啊，第一次做时事节目，有冇印象系咩节目啊？ 有阵时做体工都做主持啊，体工做过八十年代啊，做过八十年代面面观啦、 啊， 嗰陣時做過呢個叫做時事沙龍啊， 嗯， 之前啊叫做唔知咩九十分鐘時事雜誌咁咯，嗰啲啦，邊個叫第一個我真係唔記得咯。 哦，但總之就係頭先講嗰堆系列啦，即係八十年代啊嗰堆啦。 最初我做 research 嘅啫，資料收集嘅啫。我仲記得做資料收集嘅時候，嗰時有位同事，佢話梁家榮，你落去睇下過去。譬如嗰年是1981、82年咁就算啦，应该入1982年嘅，可能是12月几到啦。你落去睇1982年1月1号到今日嘅华侨日报，每一页你都要揭匀佢，然后记低。我心里痴嘅啫，佢点睇啊？每一页真系唔会咁样。我咪走去攞嗰啲每星期嗰啲叫大事年表啊， 大事回顾吓， 啲报纸间有啲一个星期或者每个星期有嗰啲大事年表，睇嗰啲咪得咯。我心谂，使乜咁傻嘅？咁第一页睇到揭到最后个页，我真系唔会咁做啦。又唔好讲边个同事啊，佢好多嘢好，真系好特别嗰啲作风啊，都系一位好可爱可敬嘅同事嚟嘅、不过作风比较独特啲。我曾经一度觉得好鬼难顶啊，我同阿朱生讲，我

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咁所以你就顺利通过咗呢个政府公务员嗰个考试啦， 系啊， 正式以一个即系公务员嘅身份入咗嚟港台啦， 系啊。 咁当时你系 APO 咧 ，APO 咁啊，主力要负责咩咧？嗰阵时 你隶属边一个部门啊？ 嗰阵时好似已经系改咗系嗱，出咗叫社康文教组啊嘛。 哦系。 咁后来咧就叫做第一台应该 系。 哦。我做公务员嗰阵时候可能系第一台啊。 嗯， 后来又转咗叫公共事务组， 系 我具体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 啊， 来去都系公共事务组同第一台啫， 系系咁啊，开始就要长期做主持人嘅工作啦，同埋开始有处理一啲行政嘅嘢嘅，因为即系你做到公务员啦，咁啊少不免就有一啲行政架构上嘅嘢啦，咁你兼住噶咯，即系又要开麦，又要搞文件，又要开单，咁即系好多嘢要搞。 我谂我都算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例子，我见好多同事都冇好似我咁样样，由第一日做公务员做到退休，都仲系做电台节目，而且仲系 major 嘅、电台节目嘅 major 嘅主持人，我觉得真系好似 都几少听，系通常就可能做下就可能唔开麦啦， 唔系好多例子，我谂我系少有嘅，可能我只系适合做呢样嘢，第啲唔识做啦， 咁呢个系你要求啊，定系 唔系我要求？都好顺其自然嘅， 即系正式就坐正咗系做一个时事节目主持人咯，系咪？就系由八十年代开始啊？ 系啊，八十年代开始系、 你一路就做到九十啦， 千禧啦， 系啦，即系一路到你离开呢度，都系一路系你做咁滞噶咯，喺嗰段日子。 做到我退休咯， 都系你 年代， 都系你做啦、即系做咗廿几年喎。 千禧年代2000年先开始叫千禧年代啫， 得啦。 千禧年代之前嘅叫九十年代，我好似大概1995-1996年开始做。做到千禧年代咧，有时同人拍档，有时自己个人做，咁都有唔同改变过。 嗱，咁啊，亦都即系睇住成个香港社会嘅变迁啦，即系譬如1956年即系未回归啦，一路就到而家，即系而家你又会间唔中翻嚟做下啦，做时事节目，即系点解你咁中意做？做咁多年你都咁坚持做呢，有啲乜嘢即係譬如我哋两个做唔到㗎，我觉得即 係我哋两个系唔得㗎。完全冇任何说服力啊。 即係唔做唔啱做 啊。係啊，一嚟识嘅嘢唔够多啦。二嚟个睇法可能唔够阔啦。三嚟就我哋嘅形象呢实在系令人哋不能相信。 同埋 EQ 又唔够高啦。 你哋做嘅节目嘅品种啫，系大家唔同分工啫。咁一来我自己鍾意时事政治啦，咁我系性向如此啊。第二，我好中意同人交往啊。虽然我内向，我界定自己为内向嘅性格啦，但我系中意同人交往，好中意同陌生人倾偈。我甚至乎觉得自己有一个叫能力咧，或者本能咧，好多陌生人咧，三唔识七咧，15分钟内讲咗佢一生俾我听嘅。我真系唔知点解有呢、這个。 依家你有冇15分钟我可以讲俾你听？ 即系有咁嘅能力咯。真嘅，我中意同人交往倾偈。如果譬如主持封烟节目咧，咁啲听众同我交流咧，我系中意 enjoy 嘅，我真系真心嘅。做访问嘅时候，有一种嘅感觉，同人哋交流或者叫交手嘅时候访问，一种打乒乓波嘅感觉。我拍个波过去，佢打翻嚟，我拍翻波佢，系一种得心应手嘅感觉，系好开心嘅。 沙中旁，常烟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曙光，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看。 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常远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息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 十年代一个叫做公民教育资讯博览的主题曲啊，糖的启示，记得投票。 拍摄 MV 的地点是在一个海边，见到他们三位站在石上面，跟有很多波涛，很汹涌地扮上来， 升起啊， 转身。 因为我刚才一直个心一直听着首歌呢，一直在恶搞，如果这首歌的 MV 重新再拍，我们三个 哇 这次真的不得了、啊、 真是携手可创造光芒啊，这件事 现在迟了一点，如果不是下次的选举可以找我们三个出 来，我们可以站在一块石上面，两面 你真是够胆 呼吁投票， 咩你啊？嗱，咁大单嘢，我 登记做选民啊，大家呼吁投票啊， 登记咗啦，大佬， 系系咪我哋之前有呼吁过登记做选民噶嘛？ 系啊，我哋出过去。 咦，你好似有啲认屎认屁嘅 feel 啊？ 唔系， 佢兜紧啫。 有份参与呢个社会噶嘛？我哋 系喎，有份参与呢个社会，系啊， 好嘅，好。唱好香港，好 今日嘉永前辈嚟到呢度， 听日咧就继续有啊，首啊，听日咧佢会讲多啲，即系佢做烽烟节目嘅心声嘅，因为咧都佢有佢嘅个人风格啦，咁啊广播道上亦都有唔同嘅风格，咁啊嘉永前辈又点样睇，佢又点样去即系持守佢嘅性格啊风格咧啊，咪黐留意住啊。佢嘅性向咪佢嗰 个 佢嘅性向系比较沉默寡言，但系佢中意识朋友嘛。 唔系，因为其实头先一路听咧，咁有一个位系好重要嘅，就系叫执生啦。 系 咁，因为 佢讲资料搜集先嘅， 系啦， 即系我即刻又知道滴汗。 有我又做资料搜集噶，我 知 有睇刘师傅教我玻璃胶。 喂，讲翻你个玻璃胶先。其实咧，嗱，虽然你有做资料搜集， 系。 但系咧，你会唔会系嗱玻璃胶影在手，嗰、那个玻璃胶机亦都在你手， 嗰支喷嗰啲枪啦， 系啦系啦，即系所有工具齐晒。咁啊，刘师傅嗰、那个嗰、那个资料搜集咪搜集咗一次。咁但系你头先讲就系话，你真系落手再整嘅时候咧，你要再望一望啊，刘师傅。 再睇多次，再睇多次。 你系忍得住手由头到尾再睇多次，定系睇睇下？诶，得啦，我 OK 啦，咁就即刻行动咧。嗱，因为我系嗰啲咧。睇咗一半，哎得啦，即刻行动。哦、所以我通常出到嚟都系出事嘅。 唔系因为佢真系嗰啲五分钟 D I Y 教学俾啲新人，咁所以我睇晒嘅。 唔系因为嗱，我想讲咩咧？就是、由于我而家咧可以话系一个长发飘飘嘅女孩啦。 系有几条嘢揈下揈下。 系啦，系啦，即一个佢嗰条，我有我嗰条啦咁样。咁咧跟住咧，我而家咧好多时都会即系咧，因为个头而烦恼啊。咁、因为你点样扎咧？又或者有啲人啊，你见到佢扎得好好睇嘅。咁可唔可以学咧？咁你知网上面亦都有好多呢啲片噶嘛？我永远都系睇完一次，哦 ，OK 啦，识啦。咁然之后咧，准备扎嘅时候，望下先，望咗两日啊 ，OK 啦，但系都系唔得。即系我系永远都系咧，我系第二次睇嘅时候咧，我真系唔可以全部一次过睇晒，我忍唔住要即刻自己试咗先。咁、所以好多时都会出事就系呢个位啦。 咦，我又啊，当然第一次个资料搜集会做得好足嘅、因为你即系好似交影前辈咁做任何嘢都有资料搜集啦。即系我同交影前辈都系同一类人嚟嘅，我深信。但系即系啱啱， 我惊阿交影前辈听唔敢翻嚟做节目喎。 但系即系刘师傅只系一个代号嚟嘅，即系我除咗睇刘师傅，可能有睇张师傅，有睇梁师傅，可能中西即系任何地。 睇 下蔡 姨啊，咁 样系 啊，咩地方嘅一啲可能教支玻璃胶嘅，我都会入去睇下条片，或者可能睇下啲文章，所以我会知道哦，原来玻璃胶分酸性、中性，或者佢每款而家新出嘅有啲系强力防霉嘅，亦都有可能一啲系透明白色有咩分别？即系原来你打落去嘅时候，白色同埋透明，可能除咗个外观上唔同之外，你做出嚟嘅效果会点样嘅差别都会知道埋咁样咯。咁我喺呢方面资料搜集做得好足噶都系啊。 原来都系 你结果喺边度买噶？你嗰啲芥菜 喺楼下五金铺嗰度买噶，因为都因为我发现都唔系咁容易买到呢啲嘅工具嘅，因为我还因为小弟住北角啦，我兜咗几个圈，可能都只系见到区内得两至三间嘅五金铺，同埋佢哋好多时都收比较早嘅，即系有时五点半咧，佢哋已经系叫做休息，即系停止营业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要早啲去，同埋你可能真系落去嘅时候都要问下啲师傅实际用起上嚟应该要点用咯，因为即系过往经验，即系例如可能你买一啲黐嘅嘢啊，或者一啲可能。补嘅嘢咧，佢每一款嘅胶都会有些少分别嘅，即系你网上面，因为你唔会买翻网上面同一个牌子或者同一个型号咁样噶嘛，咁你都要问一问师傅，哦，你用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咯？即系例如啱啱呢一转，佢都话，哦，你最好就唔好即系网上面可能话五个钟嗰啲胶就会干噶啦，咁但系最好佢都话你最好就等够十二个钟啦，因为说明书虽然写八个钟， 咁攞个风筒肥一肥佢啊，咁佢有冇咧？ 唔得，你风筒肥啲风筒有力噶嘛，咁你 吹咗佢 就会令到佢个 边形 是变形咁样咯，所以系真系要预翻多啲时间去做啊，或者做翻好通风啊嗰啲嘢咁样咯。 哦，系啊。咁当然咧，即系有阵时都可以落去。我觉得我就通常处理嘅手法就系去五金铺嗰度问嗰啲师傅咯。 系， 因为嗰啲师傅通常都系好，咁佢哋都惯噶啦。 系， 即系你问佢，我都答唔出要买乜，咁佢就啊买呢啲啊买呢啲啊，翻去搞啊，搭搭搭搞掂噶啦咁样。 我最尾都有补多句嘅，我话如果我出咗事，系咪可以搵你上嚟帮手执一执嘅？我可以。 一千蚊啫嘛， 一千蚊啫嘛。 阿一哥俾得起啦，半个钟啫，系而家都代咗千五 六。喂，我依家翻嚟讲下咩叫执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正在保释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目前身在加拿大留学。他寻日在社交媒体表明不会回香港向警方报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受到法律惩处。

星期一晚九点半的新闻过后啊，阿明啊， 系啊，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因为我一路听啊梁家永前辈嘅访问嗰阵咧，我系一路滴汗嘅，因为佢讲咗好多一啲咧，即系节目主持人啊应有嘅准备同埋守则咧，我哋都系冇做到噶。 啊，同埋仲有咧，要补充少少，因为咧，头先唔系，应该系话，阿家永前辈佢就即系做好多嘅资料搜集啦。 系， 咁唔单止系为节目噶，我觉得咧，佢喺佢自己嘅生活上面咧，佢都不时会做一啲资料搜集。 系， 包括咗咧，啱啱个 weekend 咧，我就收到佢 send 俾我嘅 message， 佢话，你个访问出咗街之后咧，个百科咧，佢就即时 update 咗好多阿家永前辈嘅资料，系啦咁样，咁佢就多谢我哋， 系多谢啲听众同埋嗰啲有心人啊， 系啦，冇错啦，个阿百科嗰班有心人真系非常之好，系啊，即系记帮我哋咧。记录翻香港嘅唔同朋友嘅历史真系正到爆！ 系啦，咁大家可以记录埋咧，一哥咧啱啱咧就系帮佢屋企咧就系整咗啲玻璃球， 系咪呢单嘢一定要写落去系嘛？ 系啦，好啦，咁啊，当中啊讲到两个字啊，阿嘉永前辈就认为啊，唔应该啊。在做节目或者做访问嗰阵发生嘅就叫执生， 系咪应该咁讲？佢个意思即系话咧，你唔好咧就 到时先算， 系啦，唔好咧就乜嘢都唔做，然之后执生啦。到时唔系咁样，因为咧你喺个节目嘅过程当中，又或者你工作嘅过程当中咧，往往会出现好多出其不意嘅嘢。就算你做咗资料搜集都好啦，都系要执嘅。 我唔知道啊，即系梁家永前辈有冇发现啊？我哋都系其实系访问你之前都系冇做资料搜集，同埋都系本住一个执生嘅心情去访问你嘅咧。啊，你听唔出咧？执生啦，好啊！咁啊，讲到执生呢两个字啊，喺我哋嘅芸芸嘅广播生涯啊，同埋梁礼勤啊丰厚嘅司仪生涯当中，应该遇过唔少噶 嗬？遇过唔少嘅，因为咧，即系永远所有 live 嘅嘢咧，都系同执生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即系同埋仲有。就是永远都是从错误当中呢你先至学习到执生嘅技巧㗎嘛。即係如果你永远顺利呢你係唔会识执生嘅。你真係错咗啊唔知点算啦咁啦。即係有啲人可能即时佢会有反应啦。其实呢啲反应都系嚟自你过往嘅经验㗎嘛。咁永远都系譬如试过有一次啦，就係嗰啲呢你作为一个主持。活动嘅主持永远都系龙而众之咁样介绍啲嘉宾出嚟啊，咁样啦。咁 你话你着到龙而众之，出咗啲事咁样， 即系永远，即系咧有，但系好奇怪嘅，即系咧喺啲外面嘅活动当中咧，十个有九个人咧，其实特别系嗰啲嘉宾啊，即系要上台嘅嗰啲主角啊、嘉宾啊嗰啲咧。好多咧都系唔集中精神嘅。 哦，系咩？ 喺个台上 面，不如你讲下边一个唔集中精神，我想知咯。系啊， 唔系真系好多都唔集中精神。 你讲一两个嚟听下。 不能尽录啊，真系。系啦，咁跟住咧， 我哋睇下梁礼勤做啲咩做啊？ 有冇啲我哋识噶？ 有， 梗有啦。 唔系咁，但系咧，喺个活动里面咧，通常咧最清晰嘅人系边个咧？我自己觉得真系嘅，系个 FM 同埋个 MC 系啦，即系永远都系呢两位。 台下边嗰位嘅 manager 系啦，即系负责咧睇实晒 rundown 边一个几时出场啊嗰啲咧，嗰一位同埋咧喺台上面嘅嗰个 MC 咧系全场最清醒嘅。咁其余咧好多人咧 好大个圈啊， 好多人咧其实都唔清醒嘅。咁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嘉宾唔清醒。负责处理嘉宾嘅工作人员唔清醒，就导致到有一件事咧，就系、是、我龙而众之咁介绍。好，我哋有请乜乜同乜乜咧，咁样就好开心啦。 我辨别下先，乜即系两个字人名，同埋 睇先，唔系两个一男一女嚟嘅。嗱，嘉宾佢冇集中精神咧，我明白噶。我明白，因为其实好多时嘉宾佢可能出场之前佢要有好多嘢要讲，佢自己要喺度喺个脑嗰度再 run 一次噶嘛。咁但系。是应该工作人员叫嘉宾出场嘛，咁但系嗰位工作人员咧喺度打紧牙教， 哎呀， 咁所以咧，嗰件事又 应该唔会系香港电台个， 唔系出面嗰啲秘捞嚟嘅，系啦，咁样就好大件，好大件事咁啦，就龙儿总之介绍佢出场，咁然之后咧，佢哋喺后面行出嚟嘅，仲要系喺二楼咁上下嗰啲位咧，有两级楼梯咁样行， 咁好易揾得翻边个 show 喎， 即系好耐之前啦，即系好 grand 咁样行落嚟啦，咁跟住咧，咁一讲完之后，咁啊拧住面望咧，咪喺 backdrop 嗰度行出嚟啊嘛？咦，冇人嘅？咁我之前我已经好 high 噶咯，咁然后就咦？ 俾啲掌声。 系啦，停咗，咁跟住点样咧？好啦，咁翻嚟咧就系、是，系啦，嗱，我哋啲掌声唔系好够啊，大家一齐一齐再嗌佢哋英文名好唔好啊？ 耶！ 有请耶！都系唔行出嚟， 我哋配合都几好， 都系唔行出嚟， 系 咁

佢真係講廣東話，又係要極度流利嗰啲。跟住我心諗，哇！ 即 係 得翻阿 Charlie， 係啦，得翻阿 Charlie。咁跟住之後，唔係 Charlie， 我記得佢好似係講英文喎。咁但係我 dead 唔 dead 好咧？即係係啦，阿 Charlie， 咁我究竟 dead 唔 dead 咧？咁阿 Charlie 又用啲好 Q 嘅眼神望住我，同埋我咧，我問佢問題嘅時候咧，我係特登望住佢嚟問咧。佢嘅眼神交俾你，佢係識聽㗎嚇。 係。 但佢真係識聽唔識講。 哎呀，俾你估到就唔係Charlie啦，即係玩嗰啲杯啊，吸住個乒乓波嗰啲咧，流嚟咧去， 天仙天仙局嗰啲嘛， 天仙局次次都開唔中嘅。 係啊，咁跟住之後，阿Charlie好啦，咁啊，佢明白，我喺每一個位，我望住佢都喺度點頭，即係明啦，眼神又充滿住滾滾，咁我咪 dead 咯。跟住佢就望住我唔喐啦，咁然之后你就要突然间又再挞翻著， 就变翻英文啦， 讲翻英文讲多次，即系我觉得好尴尬嘅呢啲位咯，咁你就要焗住执啦。咁如果万一将来真系有相同嘅事件、类似嘅事件发生喺我身上嘅时候，会点样咧？唉，唔好理咁多。如果你即系你就算收个 Q 都好啦，呢、這个人都系讲英文嘅都好啦，你都即系起码嗰一秒嗲一嗲先啦，好惊啊！ 所以我一般嚟讲咧，我都系唔接要讲英文嗰啲 job 嚟。 我接嗰阵佢冇话要讲英文噶。 几好笑嘅， 唔系啊，就系真系好惨。哎，因为杀闹哦，其实就住呢件事咧，咁系啊。 你待我不算差，开车接送，天天给我送花，有让强不肯到家，香槟喝醉，你便会乱讲话，忘形时不觉所编。相信无谓说话，无谓说便不说话，讲多错多，胡言乱语似高歌，讲多错多，前言后语错得多，总需会惹上我。 呢年嘅讲多错多啊，咁啊，一哥你执生嘅嘢都应该算唔少啦。 我想你讲头先先至讲嗰单， 哎呀！

但系会有譬如做夜晚节目，跟住下一间嘅节目主持人未翻，或者唔知醒，或者突然之间翻唔到等等咧，咁可能我要坐喺度蹬脚啦吓，蹬脚蹬可能半粒钟先。其实我几中意嗰个状况，我都试过。 其实自己做节目嗰啲时间反而冇咁 enjoy。 系啊， 蹬脚嘅时候突然之间嚟了， 即系尤其是做通宵节目嗰个执生蹬脚嗰下啦，因为咧嗱，通常我哋做节目咧，如果住以前做通宵咧，即系一定会攞晒成栋碟出嚟，即系排好晒。今年今晚可能有六啊首歌要播，咁大约系嗰堆歌啦。咁但系咧，如果突然之间礼手话吓五啊八分话佢翻唔切嚟 ，Benny 你顶住先啦，咁就好玩咯。我觉得好好玩嘅， 因为咧，我嗱课我自己，如果我有面对呢个状况咧，我觉得好玩嘅地方在于咩呢，就系、是、我可以打破晒、啊，即系叫做你就算打破晒所有嘅规矩都好啦，冇人会怪你嘅、 嗯， 因为我而家帮你顶紧，你唔系啊嘛，你仲用咁多规矩嚟包咗，例如系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可能大家都会系奉行一个旨意，就系、是、一位歌手。一晚或者一個節目，只係出一次嘅啫，即係以示公允咁樣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要，下更未翻，我要頂喎，哇咁啊！咁我全部播晒學友啦，仲使諗嘅話， 因為播演唱會啊嘛， 係啦係啦， 我試過啊，拜播 Medley 啊嘛， 係啊， 即係無端端播嗰啲譬如古巨基健康金曲嗰啲十八分鐘咁樣。頂住先啊嘛，咁啊禮手冇嘢喺手噶嘛， 即係你會覺得係我奉旨可以做一件破格嘅事咁樣咯，咁所以嗰種興奮可能就係由此而來咯。 我都有試過類似嘅，嗰陣時做完師兄祠堂，可能有時輕淡嘅同事未到啦，咁但我覺得一個刺激位係點樣可以喺周旋，唔好俾老闆知道。下一班未到嘅同事，你可以救到个同事咯。 系喎系喎，救呢个都系 嘅。我冇呢啲嘢发生嘅，本台冇。想试下一个。 试下， 听晚我哋两个都唔翻工，我哋加俾一个啊，俾你过足瘾，做乜都得。 地拜地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Is love sweet as lonely? May I taste it back? 网上播着你 IG reels， 一张记你侧边，耳机反复播着。Take my breath away， 想你这时像一起。If I could just daydream， 任性的一天，偶遇见会令我更过瘾。如今天着你白衬衣，长裙亦可以。Love tonight get ice cream， 甜蜜的一天，红唇红一点，羞涩留于我嘴边，谁又可？星星说一篇，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日照夜脑袋变慢 ，Listen you round and round， 长夜中只顾着你的真。双翘手臂，坐上梦中找你 ，Take me to the Milky Way， 得你注视像一起。Every day I slow it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吻 tell you now， 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mehow， 要两颗心开展，热烈的一天，这日我会令你有贵宴，如今天你着白衬衣，着裙迎合一天。 好 Lonely Talk 嘅二人限定故事啊，喂，执生啦吓， 执生， 听晚见啦， 好啦， 拜拜。